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林奇。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数据显示，全行业共完成业务量6822万件。其中 EMS、 顺丰、京东、唯品会四家企业承担的业务量占全网业务量的85%。司法部近日印发《司法行政机关信访工作办法》，自2018年4月1号起，司法行政机关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印度东部的比哈尔邦宣布禁止参加今年十级统一考试的学生穿袜子和鞋子进入考场，以防有学生作弊。意大利2017年底至今的流感疫情已经导致超过700万人感染，堪称该国史上最严重的流感。北京市食药监局通报，截至目前，春节七天现场快速检测肉串、巧克力、饮料等食品样本706个，未见不合格食品。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新校区1期预计2019年上半年竣工，竣工后可满足2000名学生教学生活需求。届时，北京电影学院本科教学将全部转移到怀柔新校区。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18年春节档调查显示，档期满意度得分83.4分，电影《红海行动》以86.9分居于榜首。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2月26号星期一，请各位听友及时关注经典九六九天气播报，跟上季节变化的节奏，方能保护好革命的本钱。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度，最高气温在9度左右，南风1到2级，天气晴转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度到9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9度左右，天气较为稳定。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在-2度到8度，大兴在-3度到9度，丰台在-3度到10度，而海淀呢在-2度到10度。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巧克力，尤其是饥饿的时候，吃一块巧克力瞬间就不饿了。巧克力对于集中精力、加强记忆力和提高智力呢有作用，而有些司机呢把巧克力作为提高驾驶能力的精神振奋剂，考试的学生也可以用来健脑。在购买巧克力时呢，尽量选购以天然的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另外呢尽可能选择糖分含量低的巧克力。平时在北京大的景点去多了，逛完了，那逛不完的就是北京的公园了。北京的几百个公园，就算一天去一个，一年都走不完。而且公园种类不同，景色各异，有湿地公园的彩蝶，有森林公园的鸟语花香。总之呢，在这个大环境里，你可以练书法、唱歌跳舞。谁说逛公园是件无聊的事儿呢？那你一定是没逛过咱们北京的公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您的收听。九六九报天气，每日送上最及时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和您一起感受阴晴冷暖。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8度。节目更有北京本地休闲、娱乐、美食等活动信息一网打尽，一年365天不间断，一天3小时高频次播报，为您的出行指路，为您的生活加分。如果您有关心的内容，欢迎拨打0105175-2200。 什么都并不拥有，我什么都并不缺乏。

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啊，寒假最诱人的莫过于睡懒觉了。可是很多网友表示，爸妈总是有100种方法叫我们起床，为什么睡个懒觉都这么难呢？你有没有觉得父母的手表闹钟总比你快1到3个小时呢？等你起床的总有一桌子永远没开始煮的饭菜。叫人起床的初级段位呢，是简单粗暴又直接，目的就是阻止你睡懒觉。喊1遍2遍还不行，还要喊3遍。不过呢，说到这儿还真是有点怀念学生时代被叫起床的日子了。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泽林。说到的重庆的古镇，几乎的所有人都会先想到瓷器口。瓷器口古镇古香古色，有文艺多情，是重庆古城的缩影和象征。可是除了瓷器口，重庆还有很多自然气息更加浓郁的古镇，古朴之中透露着灵气。西头古镇最为引人注目的景点要数云梯街。云梯街垂直长江，呈龙形向上，共有113个台阶，1124步青石阶。从长江的边上向上仰望，好像一块云梯直插苍天。宁长古镇依山傍水，风景清幽秀丽，民风古朴，也是呢我国早期的志愿地之一。

九六九，一点动听， 动听。 回望昨日再忆，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看看本期节目是谁点的什么歌呢？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琳琳的听友，他说想点一首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位听友写了一段很走心的留言，他说自从到北京打工这些年呢，都一直在忙碌家里的事情，回头看看自己什么都没有，一晃30岁了，不知道何去何从，想想自己这一路一个人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那在这里呢，希望这位听友能够早一点遇到对的人，悲伤快乐一起分享。如果你也有想说的话，想点的歌曲，请在经典99微信公众号留言，每天上午9点半，下午18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请听漂洋过海来看你。 I'm not.

管你从不珍惜，我无话可说，我的心离开我，任由你来取舍，世上只有你难舍，爱自会深刻，我的心离开我，任由你去折磨，就算你从不珍惜，我无话可说。 漂泊需要勇气，也需要年轻的身体和想象力。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做无愧无悔的话，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经典969，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把自己放纵一次吧，就借来别人的船张帆出发，先去漂泊远航吧。 精英有话说。 万科创始人王石： 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是看他的高峰，而是看他的高峰跌到低谷的一个反弹力。这就是我在卓健老先生身上呢所感受到的。

在睁开眼，只看见沙漠，哪里有什么骆驼？美是真的，人是假的，没什么执着。100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被爱是真的，梦是假的。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不散，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11点了，有点累了吧？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哟，张哥，